最爱绿色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 岁月飞逝，唯有记忆永恒。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记忆的唱片。 在钢筋水泥林立的森林里，透不过气来的都市人渴望着和大海来次亲密接触。也许是海的蔚蓝、海的心胸、海的味道吸引了我们吧。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大海。这里是记忆的唱片，我是你的朋友古月，送上一曲《大海啊故乡》。 小时候妈妈对我讲，大海就是我故乡，海边出生， 歌曲《大海啊故乡》出自电影《大海的呼唤》， 也许你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但一定会对其中的这句歌词“大海啊大海，就像妈妈一样”记忆深刻。每当听到这首歌，心中对大海的渴望就会递进一层。曾看到过一位在海边定居了10年的都市人的感怀，他说，有时候我独自坐在寂寥的礁石上听海浪声，任思绪漫漫和涛声融在一起，起落飞溅。我多么希望所有对生命有所感悟和丰盈的心都能够常来海边听听大海的絮语，沉寂一下疲于世事而浮躁的心胸。大海就是这样神奇，它的宽广包容了一切。来听羽泉演唱的海。 你的眼是我的爱，让我向往的爱，我以思念做着饭，我想有一天奔向你的眼是我的太阳，让我迷途的海，从未想过要离开，那是幸福的海。有一天发现梦已不在，哦，海离开，梦已空白，我流下泪在风中。 海的美不仅在于它的平静，它的波涛汹涌更显现出一种悲壮的美。美国作家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就是这样的美。一个独自在海上钓鱼的老人，他坚信自己能钓到大鱼，最终他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尽管拖在船舷边是一件巨大的骨架，大海总是有这样的能力，它既能让你看到自己的渺小，又能激发你征服它的欲望。送上周迅带来的一首《看海》。 现在路边的椰树叶，它有一整天的时间，扬起海风吹红的脸，悄悄飞去了东南边。冲动的情节就是和你看海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不自然，离开海底的天淡，也就懂得了心酸。害怕浪花午后的狂欢，空气忽然变得敏感。其实想法很简单，就是和你。 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 这里依然是你喜爱的记忆的唱片。以海为名的人有很多，一位名叫海子的诗人却给一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海子不到25岁的人生岁月中，他凭着辉煌的才华，奇迹般的创造力，创作了将近200万字的诗歌、小说、戏剧、论文。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是海子最为知名的一句诗作。在另一篇名为《小夜曲》的短诗中，他还曾这样写道：是谁这么说过海水？要走了，要到处看看，我们曾在这儿坐过。也许当年的孩子也曾有在蓝蓝的夜里有过蓝蓝的梦。 圆圆的月亮悄悄爬上来，蓝蓝的梦话轻轻闪起来，远方的人会走过来，心底的花儿，我想要说出来。蓝蓝的夜，蓝蓝的梦，请你从我的梦中走出来。伤心的眼泪不会掉下来， 听歌。其实人生又且不是一个海洋，人生的长路漫漫，还会有不期的疾风冷雨。如果你在自己的天空飞得累了倦了或是受了伤，